花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 Yeah.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美丽，才想

海长一